深埋那感情的血，曾为你刻下纪念。

放眼神光中也是你。 是种出卖，因为你一直 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，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，我闭上眼想起的是你怀里的颤抖，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，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。我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的沉默，我想起了我们平静的分手，我闭上眼想起的是你每一个承诺，把你整个心都交给我，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，越是没有

深情难舍难了，

几杯，哪有是非，爱情对谁不是安慰，情人最怕是眼泪，情债欠的太多，哭的是谁，相思如轻舟，初看的心动，面来眼去中谁不心动，你随天在地久，心也不由衷，你自觉过来的一心而用，谁怕你冲动，谁动就一梦，蓦然回首是人去楼空，什么东东我还不懂，爱是什么东东我真不懂，谁不想绝对，容不下一点违背，承诺给的太多，累的是谁，相思如轻舟，初看的心动，眼来眼去中谁不心动，随天见地久，心也不由衷，你自知过来的一心而用，谁怕你捉弄，谁动着一梦，蓦然回首是人去楼空，什么东东我还不懂，爱是什么东东我真不懂， 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